媒体全讯控，大家好，我是刘芳，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今天的时控要闻要来说一说，当今世界到底谁主沉浮？现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才算是真正的老大呢？福布斯杂志今年评选出来的年度最有权力的人物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接下来说福布斯呢还表示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排在普京之后，他是世界老二。这一对人大家看到了，世界的老大和世界的老二，为苍茫天地谁主沉浮。别搞错，今年的老大真的是普京。虽然美国从来都标榜自己才是真正的世界老大，但是呢，奥巴马说了的话现在在美国绝大多数全都不能算数，这又让人如何把奥巴马当作老大呢？其实对于奥巴马来说，或许他可能觉得自己当不当老大呢都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如果自己的排位真的就是排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就显得真的非常没面子。没关系，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其实还排在奥巴马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刚刚出炉的福布斯年度最有权力的人物的前五名。 普京仅仅执掌俄罗斯权力12年，在去年更跟好兄弟梅德韦杰夫上演二人转，第三次出任总统。奥巴马09年上任时立即成为榜首，5年来除了普京，能打败他的只有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登上第三位，比去年的第9位跳升6级。新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一上榜就排在第4位。第5位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比去年下跌3位，也是10大里唯一女性。福布斯认为，普京第三度出任总统，显示权力巩固。反而奥巴马虽然成功连任，但他的跛脚鸭时间出现得太早了点。叙利亚化武事件以及斯诺登接受俄罗斯庇护，都显示国际影响力的重心转移。而近期的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事件，更显得奥巴马压不住本土政局。 刚刚看到的这5个人大多数都是政治领袖，但也有宗教领袖。排在第6名开始的呢，就有比尔盖茨，各式各样的人。首先，比尔盖茨是一位慈善先锋，另外有伯南克，是金融市场的翻云覆雨手等等的人。值得一提的是东北亚地区其他领袖的排名情况，金正恩46，韩国的朴槿惠52，日本安倍晋三更排到了57。金正恩比这个日本韩国都高，说明排名的高低其实和他们受欢迎的程度不相关。好，那排名的程度到底和什么因素才能够算得上是相关呢？领袖辖下的人口、控制的钱、影响力的范围、辐射等等，全都是考虑的因素。福布斯强调说，普京并不是世界上真正的所谓 number one， 因为自2010年以来，奥巴马除了今年以外，每一年都是排 number one， 普京只是今年第一次上升到第一名。但是不论怎么说，今年的第一名还是第一名啊。如今是独立寒秋，看万山红遍，百舸争流。福布斯形容说，普京强化了自己对俄罗斯国内的控制，叙利亚的局势也显示出世界的权力中心正在转移。俄罗斯的这一位强人普京不仅掌控着强大的核部队，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还掌控着世界上重要的油气储存，而且呢，普京能够执掌俄罗斯直到2024年，就光这一点和奥巴马就完全没得比。你认为普京今年为什么可以列为榜首呢？来看一看我们民调的结果，显示有90%的朋友都认为这是他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非常的强。首先，叙利亚的事情把奥巴马弄得团团战，斯诺登的事情就更加弄得奥巴马相当的没面子。中国的领导人，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其实近年来呢，中国的领导人从来很长时间呢，也一直都是这个福布斯排名榜上面的前3名。比如说呢，2010年的时候呢，当时胡锦涛更排到了第1名。前前后后，中国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围着1、2、3名风水轮流转。只是到了2012年，去年的时候，习近平竟然排在第9名，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实在不敢认同。那么今年呢，习近平总算是急升到第3位。福布斯表示说，习近平作为中国的政治军事领袖，管辖的人口超过了13亿，中国更持有拥有1.3万亿的美元债。来问问我们的各位小伙伴们，你怎么看今年习近平排名从第9跃升到第3位呢？有92%的朋友都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影响力，还有国际影响力以及作用啊，在这个国际上的一些作用都与日俱增。其实和中国持有多少美债恐怕关系并不大。 另外呢，这个广播平台上今天大家也都在议论这个普京、奥巴马、习近平分别排今年的前三甲，你认不认同今年福布斯这样的一个排名顺序呢？我们现场马上就要给凤凰 Uradio 的同事樊素，樊素好。 好的，刘芳，全部体陈时空，大家好，我是樊素。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幅表哈，这边呢是2012年，这边是2013年，没有错。今年看到前十名当中呢，这个幅度变化最大的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了。虽然说哈，这72个上榜的人个个都是一里挑一，但是呢，有的人也觉得他并不是完全符合我心目当中这个最具权力的人选。比如说，有人都觉得，我觉得这个 Justin Bieber 号召力比领导人可大了多了去了呢。好了，问一下我们的听众，你是怎么样看的？你觉得符不符合你自己心目当中最具权力的排名？好，首先来听到的是这个上海的吴先生，看看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吴先生你好，你怎么看？ 哎，那个权力这个排行榜，我认为不符合我的想法，和现实的一个情况。 怎么说？ 我认为，如果去掉国土大小、人口多少这样的因素，我认为权力最大的应该属金正恩。 金正恩，朝鲜人， 因为他的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约束，不像那个民主国家，他们的权力都是国会或者议会、媒体、民意的监督和约束。所以我认为第一应该是金正恩。 好，谢谢上海的吴先生。金正恩哈，我相信在网络上应该挺多人都是这么一个看法。不过今年金正恩没有排到前十，他排到多少名呢？第46名。好，北京的赵先生今天有什么样的高见？ 今天的这个福布斯它就是一个商业的吸引眼球，别当回事儿，大家当个娱乐一听就完了。你俄罗斯国土最大，美国军事经济最强，中国人口最多，你说这影响力可不就这一二三来回排吧，排列组合呗，是吧？完了呢，你别看哥仨挺风光的，其实他们甜酸苦辣也一大堆。你看那普京玩玩二人转，全世界人民都吃惊，俄罗斯人反对他也特多。奥巴马窃听门，财务上限弄得焦头烂额，咱们习总书记面临着经济转型、蓝天、食品安全，更可怕的改革这利益集团。所以呢，我希望他们呢继续为全球人民服务。 好，继续加油。这是北京的赵先生。好，还有点时间听到香港的朋友孙小姐，你又是怎么样看的？这个样的排名符合你自己的心理预期吗？ 应该那个那个排行榜是很对的。 很对的。 我想就是人方面，当然要是你说一个人的话，他我们国家排第三，那个习近平主席排第三，他是应该的。可是要是说实力来讲，我想国家的实力来讲，我们排得很厚的，因为很多方面，我们还是那个跟外面的国家来比，还是要很多东西要学习的。 好，非常谦虚的一种心态啊，确实是个人的魅力和权力呢，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有话直说，把时间还给主播。 好了，的确啊，樊素，我想大多数人本着一个心态，就是大家都把福布斯的这一个排名榜呢当成一场好看的秀来看。所以接下来咱们继续说一说福布斯的这一场秀。习近平毫无疑问是大中华地区最有权力的人了，但是呢，其他上榜的中国人也同样不少，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排名第14，香港的亚洲首富李嘉诚排第30，而中投董事长丁学东第36，另外呢，排名第48的郭台铭是这一次唯一入榜的台湾人。那么另外呢，也来说一说今年这一个榜单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些年轻人，其中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年轻人也是年纪最轻的一个人呢，是这一位排名是年仅29岁的扎克伯格。他不仅拥有庞大的资产，而且呢，更透过他所掌控的 Facebook 掌握了庞大的软实力。有权力的年轻人当中还包括了谷歌总裁、中国百度的总裁等等。大多数呢，这些年轻人都是酷酷的科技达人。但是呢，年轻权力榜当中也有一位和大家似乎格格不入的，是金正恩这样一个一点也不酷的，而且还是在国际上几乎都没有朋友的人。另外，说完了这个有影响力的年轻人来说一说这一次福布斯排出来的有影响力的重要的女性，她们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啦、 IMF 总裁拉加德啦、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等等。虽然说女性是半边天，但是我们女性在权力榜当中竟然只占了12%，说明当今的天下依然是男人掌控的世界啊。 中国人经常喜欢强调关系，经常呢就有人会说啊，我跟某某某人可是特别特别的熟。如果有一个人，我现在告诉你，跟今年这72位位高权重上榜的人全部每一个都拉得上关系的话，你说这个人他的背景得多强大呢？这个人答案告诉您是谁，他就是希拉里。这72个人当中，有些呢，比如说作为他这个美国的一个普通的公民，这一位是他的老公克林顿，他是72个当中的其中一个。那么也有一些呢，比如说他作为国务卿的时候，这个曾经呢和这么多人都打过交道，比如说呢他和习近平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见过面，再比如说呢他作为第一夫人的时候也和很多人都打过交道。扎克伯格和他可说起来的还是有一些渊源的，比如说扎克伯格的这一个现在的公关的负责人，就当年可是力挺克林顿打莱温斯基案的那一位人。当然他作为美国的参议员也和很多很多人打过交道，包括这一位巴菲特，他们两个呢曾经一起去筹款过。拿到这72人的榜单，我估计希拉里看了之后可能笑一笑说，哦，本来世界就是很小的嘛。如果有一个人经常出现在饶舌歌曲当中的话，福布斯这次也开了个玩笑说，那这个人呢要不然就是很受欢迎，要不然就是很不受欢迎。那这72个权力榜单上的人，谁最常出现在饶舌歌曲中呢？我们来看看。 Did you know that according to Rap Genius, in 2013, Forbes' second most powerful person, Barack Obama, was mentioned 3 times more in rap songs than number 11, David Cameron? Number 24, Mark Zuckerberg, was name-checked 17 times less than number 4, the Pope. But Vladimir Putin, who tops the list, made it into a grand total of 0 songs. Number 6 on our ranking, Bill Gates, was mentioned 2.5 times more than number 43, Bill Clinton.Buffett, number 13, was only name-dropped in 0.0006% of all rap tunes in 2013 and appears 1.5 times less than number 29 on our list, Mayor Bloomberg. The word power is mentioned more than any one name on the list and is said 2.5 times more than get money and 5 times more than twerking. Net worth alone isn't enough to get you mentioned in rap songs. Just ask Charles and David Koch, Jeff Bezos, Carla Slim, Lakshmi Mittal,Bernard Arnault and Rupert Murdoch, whose combined wealth is $235 billion. These power people were mentioned a total of 0 times in rap songs in 2013. 其实每年福布斯的权力榜出炉之后都会引发好多争议，各位小伙伴们觉得今年的福布斯这个榜单有公信力吗？来看看我们的民调，最终显示57%的人认为还是有的，但也有高达43%的人说没有公信力。说到底呢，其实别人怎么看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似乎并不是特别的重要，只要大家有信心就是最重要的。我们广告之后呢还会说一说中国人的诺贝尔情节，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凤凰最套。 评论员李伟认为普京荣膺福布斯影响力名人榜第一名得益于工作效率的提高。美国国安局否认秘密入侵谷歌和雅虎数据中心获取全球上亿用户资料，强调一切都是依法办事。观察员傅小田关注土耳其在北约的压力下会否决购买中国反导弹系统。凤凰网头条关注中国外长王毅首次欧洲之行到达巴黎，法国总统奥朗德与他进行会见。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卸任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温家宝谈教育》31号正式在内地出版发行。首都航空由长沙飞杭州航班31号接到爆炸威胁电话，另有多名网友称随乘飞机遭遇威胁或凤凰网高点击。凤凰 uRadio 听众热议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撰文说，香港并非是美食三权分立下的行政主导。凤凰娱乐组关注即将在红馆举行《岁月有情》演唱会的郑伊健等人近2个月苦练舞技。 跨媒体平台，直击热点，全方位资讯，草根声音。全媒体全时空，给你不一样的新体验。 晨间匆忙，是否错过最重要资讯？午间半小时，为你的新闻充电。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1点半，凤凰 uRadio 为你呈现天下报报天下，两岸三地报纸头条，环球媒体焦点关注。 财经世界重要资讯，天下报报天下，为你通通搜罗整理，让你精确掌握时事脉动。听凤凰 New Radio， Be Smart。 陈小美，你站起来。老师问你，谁说上课可以跟同学聊天的啊？ 昨天 DJ 在节目里说的啊。 谁在胡说八道啊？ U Radio 的 DJ 啦，他们说要多互动。 U Radio 无时无刻与你互动。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半到1点钟，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朋友拨打18723466，或通过凤凰 FM Apps 的一键 call in， 表达你的意见，尽在三 D 化新闻。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中国的作家莫言，当时我以为中国人总算可以放下诺贝尔情节了，不过呢，中国人在诺贝尔奖的科研领域依然是一片空白的。内地高层最近呢推出了一个人才计划，支持杰出人才，专门冲击诺贝尔奖。 人民日报30号刊发万人计划首批名单出炉即一文，介绍一项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并行的国内人才支持计划。报道称，计划将遴选3个层次的人才，第一层次100名为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杰出人才；第二层次8000名为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急需紧缺的领军人才；第三层次2000名为35岁以下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拔尖人才。其中，计划将为部分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急需紧缺的领军人才安排每人约100万元，用于自主选题研究、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等。此文经网络转载，凭借诺贝尔奖眼球效应引发网民热议。有名列首批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名单的中科院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冲击诺贝尔奖不符合科学规律，国家应营造公平的学术环境，让科研回归本质。 来看一看我们的小伙伴们怎么看现在这一个新的人才计划冲击诺奖。首先一个问题问你，觉得这样的方法能选拔培养出诺贝尔奖来吗？高达96%的朋友都认为是不能的。那么第二个问题问大家，你认为这一种冲击诺奖的方式可取还是不可取呢？又有高达92%的人一边倒的认为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大家对此的看法似乎是很负面的。的确，如果一个人他有了钱，穿上了皮大衣，但是家里头的锅依然揭不开的话，这个人其实依然不能够算是一个真正富有的人。接下来问大家，你认为这个计划能不能说明国人对于诺奖的功利心太重了呢？有高达88%的认为是啊，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国人一向过于看重诺贝尔奖了。然而诺贝尔奖特别是科研领域的随机性很强，锁定100个这样的风险恐怕特别的大。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家这么多人却永远就一直以来呢都无缘诺贝尔奖呢？有62%，也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中国还是缺乏创新精神，但是也有38%的人认为中国的科研界的体制不够开放。倒是这样的一个人才计划出来了之后呢，很多人也指出说，这个人才计划涉及到很多经费，既然涉及到钱的事情，在中国再简单的事情也会变得复杂。网友们还有哪些话要说？现场马上交给凤凰新媒体的游志东，志东好。 好的，刘芳，全媒体全时空，凤凰新媒体全心全意。看了这个消息呢，特别想提醒诺贝尔组委会，颤抖吧，中国代表队来了。同时呢，也要用中国的方式提醒一下这些诺奖冲刺班的尖子生们，距离1月31号，也就是2014年诺贝尔奖提名的截止日期，只剩下92天。有网友调侃说，把奥运的举国体制复制到科研领域，把高考冲击清华北大的架势复制到诺奖冲击工程，唉，何必这么麻烦呢？直接训练300个城管拿下评选中心就好了嘛。还有网友说，诺奖如果有人才培养奖或者先进集体奖，那中国肯定是当仁不让。 当然，以这种方式感动科研界的还不止中国。马来西亚今年也发起了一个诺贝尔奖思维模式的项目，就是培养那些学生、教师以及青年科学家们诺贝尔奖的思维模式，比如无限的想象力、好奇心，还有不懈的钻研等等。但很显然，前两点中国的教育已经让他死在起跑线上了。还有网友神回复说，搞到最后可能会发现诺奖不一定攻取，但经费肯定花完，回头总结经验没事儿，下回再来。诺贝尔奖本来就是对那些科技社会成就创造者的奖励，为了获得诺贝尔组织那么多人力还花那么多钱，那就是本末倒置了。那么你认为用这种方式冲击诺贝尔奖能够成功吗？来听听民众的说法。 这种做法可能太过于注重于这个奖项的这个冲击，而没有考虑到它本身的意义。 都是为了争名争利，顺其自然，不要去一味的为了说为国争光，还是为了什么？ 国家花费这么样的一种精力，然后去组织这样一项活动，首先它要是耗费人力物力，然后最终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结果是不是我们真的能够冲击成功。 国家不把基础教育搞好的话，诺贝尔奖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大家都是为了得到一个结果，而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得到一个真正的提升。 国家出钱培养人才是应该的，谁有能力就培养谁呗，这也没有什么急功近利的事儿。 咱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比较强啊，用在这上还对国民建设、对这各方面还是有利的。 为了一个奖项去这样做的话，确确实实感觉是有点不妥，感觉非常急功近利。如果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讲的话，对吧？如果吸引这么多人才，对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 好的，以上就是网友和民众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下面把时间交还给刘芳。 好了，志东呢，我也想跟大家说，其实呢，所有诺贝尔科研奖的获得者都是发自于好奇、兴趣和激情，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获奖而最终获奖的。接下来来把焦点转到台湾，来看一看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长女连慧欣投资的保健食品含禁药案，在连慧欣交保之后，效应却持续在台湾政坛发酵。 历经近五小时的侦讯之后，连慧欣于30号深夜裁定交保。连战办公室主任丁远超随后接受台湾平面媒体访问，为连慧欣喊冤，批评检方这起案件既非杀人也不是叛乱，为何非得选在晚上传讯，很难理解检方心态，并继续表示这项产品连战已经吃了5年，如果是黑心产品，连战会连吃5年，而连慧欣又怎么会让父母食用。绿营则是引用连战日前指称案件不排除有政治力介入， 我认为这个是有政治因素介入。从2月份、就已经发现连慧欣的药里面、有西药的成分，显然这个案子、被养着，他养案到现在这个时间再来做处理、这个显然是在马王斗之后另外一个政治介入的案子，他的目的、极可能是要斗连战的家族。 民进党立委表示，连战会是继王金平之后马英九政治斗争的下一个目标。国民党立委则反驳，这起案件都是绿营立委在爆料，而且是为了参选县市长争曝光。蓝营立委批评民进党见缝插针，才是想借此获取政治利益。连慧欣的案件也成为了台湾政坛各阵营的攻防焦点议题。 一方面有人说连慧欣的禁药案呢是绿营在做政治文章，另一方面有人说是马英九在清算连战这一个政敌，到底怎么回事？微信平台上大家如何议论？现在马上来听听看。 我是来自昆明的李先生，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连家在马英九的9月政治斗争时曾经力挺立法院长王金平，所以此次连慧欣案遭到扩大侦查是意料中的事。绿营说连战是下一个被马英九清算的政敌目标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是来自贵阳的杨小姐，我认为马英九的确在借此机会清算党内政敌，连战一直以来独揽了国民党与大陆领导互动的最高代表权，他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些做法让马英九很是不满。 我是来自福建漳州的观众，我认为不管以任何理由出发，马英九如果想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都不太可能会去与国民党影响颇大的大佬交恶，甚至是所谓的清算。连慧欣应该是一个单一事件。 我是来自加拿大温哥华，马英九他是历届台湾总统来说 是比较一个清廉而且正直的总统，我想他不会拿连战来做这种政敌的目标。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媒体全时空，希望明天继续在这儿听你发言，我们再会。 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落幕，我的爱。